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第二季在这个暑假回归荧屏，目前已经顺利收官。这一季的国宝故事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互联网的表达方式，把卖萌和特效继续发扬光大。在第一季节目受到高分好评的基础上，第二季的网络评分更是超越了前作。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第二季介绍的是从战国到秦汉时期的25件国宝，在这里头有一件国宝很不寻常，而且还是故事多多，短短的5分钟纪录片是完全不够说的。那咱们今天就把它单拎出来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这件国宝是谁呢？它就是我国第一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曾侯乙编钟。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要介绍曾侯乙编钟，咱们得先来说说曾侯乙墓的发掘故事。话说在湖北省随州市西北大约2公里，有一个叫做雷骨墩的地方，这里依山傍水，是一片绝佳的风水宝地。传说在战国时期，楚庄王为了平息叛乱，曾经亲自在这个地方擂鼓指挥军队作战，将士们也就一鼓作气平定了叛乱，擂鼓墩的名字也就流传到了现在。1978年的2月底，武汉空军某部的雷达修理所正好在擂鼓墩一带扩建厂房，部队开山炸石的时候，把当地的红砂岩炸出了一大片褐色的土层。当时部队有位领导是个考古爱好者，他发现推土机挖出来的土里面有碎石，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就毫不犹豫地报告了当地的文化部门。等到考古勘测小组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部队施工打的炮眼距离古墓的顶层只差80厘米。考古人员就开始对这个墓葬进行钻探发掘，随着探孔越来越多，墓坑的范围也就越来越清楚。探测表明，这个墓坑东西长21米，西北宽6米多，总面积有220平方米，单是椁室的面积就190多平米，比长沙马王堆1号墓大了6倍，比出土越王勾践的楚墓大了8倍。如此之大的墓椁在当时还是第一例。经过初步勘探，考古人员发现墓坑的上层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已经有地下水溢出来了，所以必须进行抢救性的发掘。这时候更为揪心的情况发生了，勘探人员在墓坑的中偏北的位置发现了一个面积大约0.5平方米的盗洞，这个古墓已经被盗了，里头的文物会不会早就荡然无存了呢？考古队员们对盗洞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发现里头灌满了淤泥，还有几块散碎的石板。这又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说明这座古墓里头已经进水了。现场的很多人都泄了气，认为这已经是一个没有发掘价值的古墓了，里面的文物极可能遭到了盗掘和水的侵蚀，很难保存完好。不过在时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兼考古队队长的谭维四的坚持下，这座古墓的挖掘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先是残存的填土被清除干净，覆盖坟墓的47块巨型的石板完全显露出来，考古队动用了大型吊车揭开石板， 只见果室内一片浑水，水面上漂浮着几具木棺。在抽水的同时，为了防止木棺把下头的陪葬品砸坏，又动用了起重机把这些悬浮的木棺吊了出来。打开棺盖，发现里面是一些女性的遗骨，年龄在13岁到25岁之间。这样的女尸整个墓穴里一共有23具。专家认定这些女尸应该是为墓主人陪葬的人殉，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女子就是平日为墓主人演奏歌舞的乐工。随着水位一点一点的下降，31厅的曾侯乙墓终于显现出了它的真容。在曾侯乙墓的东室，相当于东边的卧室里，一个描绘着彩色花纹的棺材逐渐显现。打开之后发现里头有一具完整的男性骨骼，在这位墓主人的身边还有一具狗的遗骸，很有可能是他生前最心爱的宠物。最后经过清点，4间墓室出土了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器、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一共超过了15000件。而在这座古墓的中室，相当于客厅的位置，出土的正是那套著名的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音响记录，采录单位湖北省博物馆中国唱片总公司，1986年3月29日凌晨2点开始，室内温度18摄氏度，再录国产音叉 A 等于440赫兹。上层第一组，该组共有钮钟6件，上一一正骨音。侧骨音，全部甬中音域共跨5个8度。中层第二组，该组共有5枚甬中12件。中层甬中构成的 C 大调音阶，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话说1986年，中国唱片总公司和湖北省博物馆联合，历时3个多月，用曾侯乙墓出土的这套国宝编钟录制了一张专辑。在专辑录制完成之后，曾侯乙编钟的原钟就被封存起来，不再参与任何形式的演出和录音。那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曾侯乙编钟的孤板录音，这可是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乐器带来的珍贵声音。不少朋友说听这段声音会感觉莫名的想掉眼泪。刚才咱们说到了曾侯乙墓的考古发掘过程，曾侯乙墓一共31厅，分为东室、西室、中室和北室。这套编钟就是在中室里被发现的。咱们再回到当年的发掘现场，最开始考古队员们是在积水面上发现了3个木架，架上分别挂着3组青铜铸造的编钟。木架的下面还有几层，但是是泡在水下的。考古队长谭维四就判断这个椁室深 3.3 米，现在刚露出了1米左右，下头还有2米多深的积水，水底下肯定还有支撑物。透过水面的波光，他隐约看到了巨大的影子。由于担心钟架失去平衡造成倒塌，谭维斯让大家放慢抽水的速度。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水面逐渐下降。三天之后，一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编钟终于全部露出了真面目。第二层的钟架上有20多件，南架上有9件，西架上有15件。第三层钟架上还有大型的甬钟，西北架上的铜人也从泥中被挖了出来。整个钟架是由几个铜人支撑，铜人双手上举，腰上佩戴着铜剑，双目平视前方，栩栩如生。说起来，钟这种乐器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最初只有3到5枚，到了周朝增加到了9枚或者13枚，到了战国时代又发展成了61枚。人们按照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了编钟，就可以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了。迄今为止，咱们国家的考古发掘中一共出土了40多套编钟，但是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质最高的，那就非曾侯乙编钟莫属了。曾侯乙编钟一共65枚，总重量达到3500千克，最大的一口钟高度大约是1米5，重量有400多斤。这么大的钟在编钟里是非常罕见的。从音效上看，曾侯乙编钟所用的青铜是以高纯度的铜、锡和铅按照一定的比例冶炼而成。钟壁的厚度、钟的形制和设计都达到了完美，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地步，因此才保证了编钟绝佳的音响效果。整套钟面上还有人、兽、龙、花以及几何纹的装饰，有的是雕刻的，有的是彩绘，庄重肃穆，精美壮观。作为一种乐器，光是做得大、做得好看，那绝对是不够的，还得演奏出动听的音乐才行。那编钟是怎么演奏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曾侯乙编钟有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是具有一钟双音的特点。也就是说，一个钟能够演奏出2种不同的乐音。而且曾侯乙编钟还是7音齐备，并且具有12个半音。怎么理解呢？咱们可以对比钢琴啊，钢琴呢有7个8度，曾侯乙编钟有5个半8度，音律已经是很宽广了。您要知道，钢琴是18世纪才出现的，曾侯乙编钟可是公元前4世纪就造出来了。一套完整的编钟可以演奏出很多复杂的乐曲。咱们现在就来听一首同样是1986年那次录制的一段音乐，来自曾侯乙编钟原钟演奏的一曲《竹枝词》。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曾侯乙编钟的故事。刚才说了半天曾侯乙墓的发掘和编钟的介绍，有人可能会问了，说这么半天，这个曾侯乙他到底是谁呢？曾侯乙，姓是姬姓，氏是曾，名是乙。在史书里并没有对这个人的记载， 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说到曾侯乙墓的出土地点是在湖北省的随州市，这个地方以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随国。那为什么在随国出土的却是曾国的墓呢？经过很多文物考古专家的论证才发现，原来这个随国就是曾国，曾国就是随国，它是一个国家，拥有两个名字。在曾侯乙编中的65口钟里头有一个很特别，它叫做伯钟，位于下层的甬钟中间，它体型非常大，上面还雕刻着龙跟蛇，这口伯钟上刻着铭文，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份，它不是曾侯乙生前命人制作的，而是一个来自楚惠王的礼物。史书记载，在楚昭王的时候，吴国攻打楚国，攻破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就逃到了随国，并且被随国人给救了。历史文献中这一段关于随国的历史却在曾国墓葬的铜器铭文上得到了呼应。伯钟铭文记载的就是一个相同的故事，是曾国的人在这场战争中救了楚昭王，曾侯乙死后，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专门制作了伯钟，作为国礼赠给了曾侯乙，当作殉葬品。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事件，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曾国就是随国。那为什么史书上只记载了随国，却没有记载过曾国呢？专家解释说，古代常常有一个国家两个名字的例子，比如吕国也叫辅国，晋国还叫唐国。孟子建的梁惠王其实是魏王。曾国被封后，可能曾经多次迁都，有可能迁到过随这个地方，所以历史记载就称为随国，也是很正常的。前几年海昏侯刘贺墓被发掘的时候，出土了非常多的宝贝，也从侧面证明了刘贺生前的地位之高。那这个曾侯的地位高不高呢？他难道就是个音乐爱好者而已吗？当然不是。在曾侯乙墓中，除了这套编钟之外，还出土了相当多的宝贝，其中有不少都是国宝级别的。比如曾侯乙尊盘，它是一个尊和一个盘合在一起的一个青铜器，上头一共装饰了84条盘龙和80条盘螭，也就是没有脚的小龙。这个器具是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中最为复杂最为精美的一件，代表着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巅峰，至今都没出现过复制品。曾侯乙尊盘也是第一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还有被称为古代冰箱的铜剑否，这个文物的外表非常美不说，制造它的人技艺还非常高超，充分利用了浑铸、分铸、焊接等制作工艺。否放在剑里头，盖好盖，两者浑然一体。曾侯乙铜剑否是古人用来冰酒和温酒用的器具，所以说它既是最早的古代冰箱，又是最早的古代烤箱，是真正的冬暖夏凉。当年在曾侯乙墓一共出土了两个铜剑否，现在一个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一个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当中。说起来，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大家可能还记得一个由2008个人组成的否阵，这个否阵造型的原型就是从曾侯乙铜剑否这里来的。除了这几件国宝之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各类兵器4700多件，这些兵器种类齐全，数量众多，足够打一场当时的局部战争了。综合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这位曾侯乙他绝不是什么小人物，而是一位地位非常高贵的王侯。 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第二季《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里的一件著名国宝——曾侯乙编钟。大家耳边现在听到的乐曲依然是来自1986年曾侯乙编钟原钟的演奏。今年正好是曾侯乙编钟出土的40周年。在40年前的1978年5月，这套编钟得以重见天日。刚出土的时候，考古人员在随州的一个修理厂试敲了这套编钟。后来文化部的音乐家也赶到了随州，对全套编钟进行了逐个的测音。1978年8月1号，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新向世人发出了声音。这是他出土之后的第一次奏响。第二次演奏是在1984年。为了庆祝35周年国庆，湖北省博物馆的演奏人员被特批随编钟进京，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各国的驻华大使演奏了中外名曲。后来专家发现，随着演奏次数的增多，敲击次数较多的钟，尤其是下层的几个大钟，钟表面黑色的氧化膜逐渐被敲掉，黄白色的圆筒露了出来，这对于文物的保护来说是相当不利的。所以在1986年，湖北省博物馆才联合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了这么一张唱片，把曾侯乙编钟珍贵的原声记录下来，然后就把这套原钟给收藏起来了。曾侯乙编钟不仅是一套珍贵的文物，它还是拉近中国和世界距离的文化使者。在我国的许多重大场合，编钟的古老声音也常常响起。1997年，著名音乐人谭盾为庆祝香港回归，创作了大型交响乐《交响曲1997天地人》。这其中就加入了编钟的演奏，只不过用的也是一套曾侯乙编钟的复制品。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颁奖音乐，同样也是由谭盾创作。这一段音乐加入的是曾侯乙编钟的原声，再加上了新制作的玉磬的声音，以及中国名曲《茉莉花》的曲调，营造了庄严隆重、金声玉振的氛围。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就来欣赏这段金声玉振的08奥运颁奖音乐，重新回味曾侯乙编钟古老的金石之声。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